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和急救相关的话题。很多朋友在网络上、电视剧当中都学了很多关于急救的小方法，这些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您说一说。 卡了鱼刺，吃馒头喝醋，流鼻血了，仰头抬胳膊，烫了之后抹牙膏，涂酱油。在生活中，关于意外发生时的急救措施，民间一直流传着很多土办法，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这些措施真的靠谱吗？正确的急救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袁伟给您说说急救土方子，最好别乱试。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袁伟，袁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急救的土方子，您最好别乱试，因为有一些方子确实不太靠谱。首先呢，要欢迎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袁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其实关于急救的土方法特别的多，有的人说这种土方法啊，真的在关键时刻能够救人一命，但是往往是不是也在急诊经常遇到用这土方法，这命没救过来，反而害了自己了？ 是这样的，有些方法不是很科学，我们可能就会对后续的这种真正的规范化的治疗呢造成一定的麻烦。像这种例子还是很多，像烫伤的这种情况，一般烫伤的这种伤口，我们可能大家都喜欢在上面第一时间抹一些东西，但是这个时候你抹一些东西很容易造成这个后续对这种伤口判断会有错误，然后会对后续的治疗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嗯，也就是说烫伤大家经常抹的什么牙膏啊、酱油啊，这都是听说能够减轻烫伤的。这个专家看来说了这个方法不是特别的靠谱。那如果出现烫伤，我们正确的处理方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袁主任和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难免都会遇到一些紧急的状况，如果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正确的做才能够帮助我们这个争分夺秒的去抢救。那还有很多的时候，一些土方法可能不是特别的靠谱，需要我们擦亮眼睛去鉴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急救的一些方法和窍门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下面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袁伟，袁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急救土方法，最好别乱试。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句话是很多抽烟者的口头禅，以证明烟草带给他们的快乐。但是对于血管而言，吸烟却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把吸烟比作是一把刻刀的话，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和一氧化碳就是刻刀上的刀锋，它一直都在我们全身的血管内皮上划来划去，使得血管内皮出现裂痕， 这样血液当中的血小板、白细胞、血脂、血糖、尿素以及尿酸等成分才会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内膜之下，造成全身的血管老化、内膜增厚、斑块形成、狭窄，甚至出现血栓，进而在人体内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卒中、心梗、下肢动脉硬化狭窄等等。那么现在戒烟晚不晚呢？专家给出的答案是戒烟永远都不晚。在戒烟5年之后，患脑中风的风险会减半，戒烟10年之后，脑血管突发疾病的风险和没有吸烟者是持平的。眼睛干涩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眼科疾病，可能由多种原因诱发，包括过度的用眼、缺乏维生素、眼部炎症等疾病、环境因素等等。那么吃叶黄素对于眼睛干涩到底有没有帮助呢？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叶黄素是构成人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而补充叶黄素是改善我们视觉功能的有效办法之一。而叶黄素主要存在于植物性食物当中，例如羽衣甘蓝、菠菜等深绿色的叶蔬菜，还有桃子、木瓜、柑橘等黄橙色的水果当中。动物性食物当中主要是以蛋类和乳类为来源。当摄入叶黄素每天达到6到10毫克之间，对于维持我们的视觉健康都是很有益的。湿疹是皮肤科特别常见的过敏性疾病之一，剧烈的瘙痒常常让人夜不能寐。在这儿要提醒患有湿疹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该尽量避免各种外界刺激，比如热水烫洗、频繁的搔抓、过度清洗或者是接触可能会导致过敏的物质，例如皮毛制品等。还有就是要少接触日用清洁剂，例如肥皂、洗衣粉、洗涤精等。其次，还要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加重湿疹，例如辣椒、浓茶、咖啡、酒类。最后要提醒您注意生活的规律，劳逸结合，睡眠充足，排泄通畅。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卡了鱼刺，吃馒头喝醋，流鼻血了，仰头抬胳膊，烫了之后抹牙膏涂酱油。在生活中，关于意外发生时的急救措施，民间一直流传着很多土办法，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这些措施真的靠谱吗？正确的急救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袁伟跟您说说急救土方子，最好别乱试。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袁伟袁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急救的土方法，您最好不要乱试，因为有一些方法可能不是特别的靠谱。其实民间关于急救的土方法特别特别的多，我们也搜罗和盘点了一些流传非常广、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土方法。今天呢，我们就请袁主任跟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判断一下这些方法是不是真的靠谱。首先就是在生活当中出现了被鱼刺啊或者小骨头卡嗓子的情况，这个时候啊，一般人都说有两个方法。第一呢，是吃大口的馒头或者是米饭把它带下去，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喝醋，赶快把这个刺儿软化泡软了，这是两种方法。也想问问您，这两种方法是不是在急诊的过程当中采用的患者也是最多的？ 是有这样的患者。但是现在可能大家也是从网上看到的一些东西嘛，越来越多的人更选择更好的这种到医院来处理。实际上这种方法呢，不是太合适。因为如果真的是有一些这种尖锐的物体卡到这种食管里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他能够到医院来处理，给他取出来。因为从这个解剖结构来说呢，这个食管跟气管是一个毗邻的一个结构，包括跟这个主要的这种大的血管都是一个毗邻的结构，所以如果比如就像枣核啊，就像一些这种尖锐的东西吞下去， 鱼刺儿啊、骨头啊， 它下去之后，它如果能排出还好，如果它不能排出的话，它很容易将这个食管扎穿，那么或者是甚至有严重的，如果张到大的血管上面，就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上面，还是要让它取出来，这是最好的一种处理办法。 所以说吃这个馒头或者米饭把它带下去，可能还会造成更严重的这种危险。 对，可能会造成后续的更严重的这种结果。 那这是不靠谱的。那第二个方法呢，比如说喝醋，甚至有朋友说喝可乐，好像听说这些都能够把骨头软化掉。 这个 没有遇见过这种成功的案例。一般来说，这种喝醋呢，这种大量的醋在短时间之内很难把这个骨头软化下去。而且呢，你这样的大量的醋下去之后，还容易造成这种胃肠道的这种不舒服、不适、可能还会引发一些这种其他的这种胃肠道的疾病。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到医院、到医疗机构把它取出来。 那如果像真的卡了这种鱼刺儿的话，像您说直接去医院找医生处理，很多人说我自己照着一个镜子，我甚至都能够看到，比如说小的鱼刺儿或者小骨头在我这个嗓子眼儿，我能自己先尝试，比如说用小夹子小镊子来把它够一够吗？ 最好不要，因为这种情况下呢，医生来处理呢，他有一些专业的这种器械来处理这个，那么它在这个时候能够防止它进一步的这种损伤扩大。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如果您自己去对着镜子去瞎捅，没准本来没有事情倒给捅出事情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医生跟你的视角也不一样，那么他有镜子来看，那么他可以选择更好的角度把这个刺儿来取出来。还是不要，最好不要在家里自己尝试这些事情。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第一时间的去医院。 对，还是第一时间来医院，而且取个刺现在很方便，也没有太多的医疗费用。可能大概是应该是20-30块钱吧，可能不会太贵 啊，就可以取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就不要自己在家再轻易尝试。流传最广的把它噎下去，还有就是喝醋把它软化掉，都是不太靠谱的。那些话儿想问问您，说把鱼刺儿、枣核这样的东西吞到肚子里面，会不会把我们的食管或者是肠胃道扎破？如果真的是把鱼刺儿吞进去的话，有可能会引起气胸吗？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应该去医院取出？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自己观察观察，等一等啊？ 如果说你确认自己吞下了一定的异物，不光是鱼刺啊、枣核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也曾见到过。如果你很明确，就是说确实吞进去了，我们就建议你一定要来医院，尤其是这种尖锐的物体，就像枣核这样，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人体的这种，不管是胃也好啊，肠管也好，它是很迂曲的，它有很多的这个结构呢，它的拐的这种角度很小。那么在很多部位拐的角度很小情况下，它就容易把你的这种肠管扎穿或者胃扎破。就像刚才说的，如果它只是把胃肠道扎破，可能还算是轻的。如果真是扎到大的血管上面去，那可能抢救的机会都不会太大了。那是一很快，那么这个病人的这种危险在短时间之内就会发生。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光是卡在我们嗓子的时候我们得去医院取出来，我们不小心把它吞进去了我们也得注意。 如果是吞到胃里去了，我们也建议你最好到医院来查一下，起码能够我们通过影像学的检查发现这个东西。医院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办法来把这个东西取出来，比如说胃镜的方法，我们现在可以取异物，我们当时下一个镜子就把异物取出来，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当然我们要根据这个异物现在所在的位置来决定它后续的如何处理。如果这个异物当然它很快就要排出来了，这种情况可能还算是比较幸运，它就排出来就可以了。但如果在较高的位置上，消化道较高的位置上，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外界的这种医疗手段来帮忙的情况下把它取出来。 可能吞个枣核啊，吞一个这种小东西，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哈。大家会说我没去医院，到最后不也没事吗？这是不是医生有点小题大做吓唬的呀？ 这是有一定概率的。这个事情呢，当然了，它也有一些是没有事情的，但是我们认为它如果有事情就是很大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觉得没必要冒这种风险。这种风险呢，既然是有这种办法来合理的办法去解决，何必去冒这种风险呢？一旦出现了问题，它可能就不是说，你去，花几块钱啊，或者花十几块钱解决能够解决的事情了。那么后续的治疗啊，包括甚至到危及到生命这种代价都得不偿失了。 在急诊，您真的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就是卡了一个枣核或者是小东西？没取出来反而引起这种大出血甚至是危及生命的情况吗？ 我们遇到过这种取枣核的，还有吞，我印象比较清楚的是前，就在上个月还是前两个月，吞假牙 有一个病人把假牙吞下去了，整个那个假牙上还有一个钩。 哦，对，假牙得固定，它有 那个 钢丝。 钩，它那个钩，这种情况下，你指望它自己通过肠道去排出，这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它刮在哪里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往往还是一定要靠一些这种手段，一定靠一些医疗的手段来给它取出来，这是最合适的。 嗯。 其实枣核也好，包括是这种鱼刺也好，它都有这种风险在这里。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根据这个东西的物体的大小，可能大家不引起重视，但是往往事情就出在很巧合上面。 嗯，就是没有引起重视，觉得好像别人也没事儿，吞进去过几天可能自己就排出来了，自己也不当回事儿，有可能就会遇到危险。刚才呢，袁主任也特别建议大家不要忽视这些小东西，真的有可能就赶巧了碰到我们的这种肠胃道啊、消化道啊，引起这种出血的情况。那如果不想被这些东西比如说卡到或者是误吞误吸的话，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方法或者有一些注意事项您能给大伙儿提示一下？ 注意事项，因为这种的吞异物的这个，除非是故意的情况下，往往都是一个 不小心， 不小心，他可能真是看到了，他也就不会吞下去了。只能说大家这个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对这一些有尖锐些这些有尖锐形状的这些食物，可能加以留意吧。 嗯， 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加以小心就可以了。 细嚼慢咽，然后咱们吃东西的时候不要比如说边吃东西边这种大声的聊天啊，或者大笑什么的， 往往都在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嘛。 嗯，好，其实除了我们说成年人嗓子容易卡东西，更多的小朋友他这个年纪还不大，尤其是呢可能意识还没有特别健全的时候，很多的小朋友都是手上抓到什么第一反应就是往嘴里面塞。有一些家长呢发现这孩子手里一开始还拿着个什么东西，忽然发现这东西没了，就怀疑这孩子可能吃了。这个时候呢，家长一般的选择就是，是不是孩子不哭不闹，就证明这东西不大，没什么事儿。过几天呢，孩子能够自己排出来。相对大人来说，孩子吃下去这些东西更容易排出体外吗？ 没有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无论大人孩子呢，他如果是明确的吞了异物，我们还是要根据他这种异物的形状啊，异物的特点来大概去判断一下他是不是有可能自己排出来。 嗯， 如果确认觉得这个异物他自己排出来的可能性小，还是应该尽早到医疗机构来处理一下。 好，那咱们说一说判断的标准吧，什么样呢？大家伙可以观察观察。 比如说一些外表上面很光滑，不带一些这种带钩啊、带刺儿啊这种没有一些带尖儿的东西，从这种体积上来看又不是很大，这样的东西呢，我觉得可以观察，因为这种本身人的这种胃肠道它是具备这种能力的，这些吞了一些东西之后，一些小东西它可以自行的排出，但是最怕的，实际上我们最怕的异物还是说，我们讲话就什么这种带钩的、带刺儿的。像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很容易在肠道的这种黏膜上刮在上面，这个时候就不太容易排出了。 那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像您说的不小心刮到了我们的肠道上，这时候患者会有一些临床表现提示大家伙吗？ 会啊，因为这种的如果真的是刮到肠管上的话，随着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肠管是在不停蠕动的，那么你在不停的蠕动的时候就会对这种损伤会有一个增加，那么对增加，那么就很容易造成它的肠穿孔和胃穿孔，那么就出现腹膜炎的症状，出现腹痛的表现，这个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很严重了，这个时候就具备了它要开腹的这种指征了。 哦，所以说如果吞下了一个东西之后我们发现有腹痛肚子疼的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再耽误了，因为这个时候情况可能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了。 对，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吃下去一些这种比较尖锐的东西之后呢，他会发现比如说自己有这个便血的情况，甚至呢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咳痰或者说这个口水当中好像有这个血丝，像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把我们的这些部位划破了吗？ 便血，我们觉得异物引起来的便血并不是特别常见，那一般都是从下小从肛门进去的东西，因为这个肠管它很迂曲嘛，我们叫经过这种很长的这种小肠的结构，所以一般来说 不至于这种情况， 出现变血的情况 划破是有可能的，但是变鲜血的情况很少有啊，很少有，但是往往可能会在上消就下不去了，就往往会集中在上消的这个过程。如果是卡血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卡血说明这个异物可能会在气管里面，可能会在气管里面，这个是两回事儿。那个事情就相对要比这种吞食的食消化道里的这种异物要更严重一些。 也就是说我们说呛到了，有可能把这些小的这个异物呛到我们的气管当中，这个时候比我们比如说卡在我们说嗓子喉咙这样的消化管会更危险。 对，因为我们的这种肺上都是一些这种像树枝一样的分叉的这种支气管结构嘛，如果我们吞下去一个东西，很有可能就堵塞了一侧的这种气管，那么堵塞到小的分段上的这种支气管，就可能造成小的肺叶的出现肺不张，那么出现肺不张会后继的会诱发出现感染，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给它处理的话，这种感染也很难好。 像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如果真的把鱼刺吞进去的话，有可能会引起气胸这样情况吗？气胸应该是一个非常凶险的这样的一个在急诊会遇到的情况吧。 气胸的情况由于异物造成的是有，但确实很少见，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不是 特别常见， 对，不是常见，更常见的还是一些消化道的损伤嘛。 好，那我们刚才呢和大伙儿是说的这个关于我们真的误吸或者是误吞了一些东西在我们的气管还有我们的消化道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处理。麦穗想问问您说，如果把口香糖吞到肚子里面了，这时候该怎么处理啊？会不会有危险啊？小时候反正我妈妈经常这么吓唬我，那时候把口香糖吞肚子里面说是会把肠子都粘在一起。 没有接诊过这样的病例，就是因为吞口香糖造成这种腹部出现问题的还没有。按说口香糖应该是不至于引起这种腹部症状 啊。那如果真的不小心把这口香糖咽进去的话，我们需要做什么特殊的处理吗？ 没有什么太多特殊的处理，可能它一般通过食物啊，我们的食物往往会吃一些这种高纤维素的东西，它会对一些这种肠道不容易消化的东西进行包裹，进行包裹之后它就排出去了。 所以说如果吞了口香糖的话，大家伙不用太过担心，这个时候我们是有能力把它排出我们体外的。那说完了这些我们吞进去吸进去的一些这个异物我们该怎么处理呢？接下来和大伙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扭伤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急诊的处理。其实很多在网络上也好和我们这个影视剧当中也好，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腹，比如说不小心把脚扭了把手扭了，这个时候呢一般都是冰块上来冰敷。想问问您这个敷到底对不对，到底应该怎么敷才是对的？ 实际上这个外伤之后这个敷这个事情在外科也很常见。我们好多人呢都认为就是在冰冷敷和热敷之间很难区分出来。 到底该冷敷还是热敷啊？ 我们一般认为在48小时之内还是建议冷敷，因为它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损伤之后的组织水肿。如果你热敷以后它的组织水肿可能会越来越重。那么如果说我们一般很少考虑到在这个外伤之后考虑到热敷的情况，一般都是在这种热敷都是在促进这种血液循环的时候才考虑到热敷。所以在发生外伤之后第一时间肯定是要建议大家进行冷敷，这样的话能有效的避免这种组织的水肿，对于后期这种伤口处理也会有帮助。 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这种扭伤的情况，我们在48小时之内两天之内都建议大家冷敷。这个冷敷就是拿一个冰块直接放在上面就行吗？ 对，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夏天在路边买个冰棍，然后拿塑料袋一包就可以敷上去了。 那这是冷敷的一个方法哈。那热敷您刚才说了，如果在医生处理的话，一般是在我们说这个加快血液循环的时候才会采取热敷。如果扭了之后，很多朋友说我这个没有肿，然后呢比如说只是疼，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用冷敷，跳过这个冷敷直接热敷加速它的这个恢复？ 如果从这种 病理学的角病理生理学的角来说，一般在损伤之后都会造成一个组织水肿，不管是轻的还是重的。所谓热敷，实际上我们在医学上常用的热敷是一种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的一个办法，是在理疗上常规用的一些办法。但这个是属于一个康复治疗的一个状态下，这并不是一个急性的处理急性损伤的一个手段。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病人他长期的有这种肌肉的劳损，那么长期的比如说这种有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引起了这种肌肉的这种痉挛的疼痛，这种时候做一些理疗是对它有一定的缓解疼痛的作用。但是我没有听说过这种急性期做热敷的这种治疗会有对它有什么意义。 好，也就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真的是我们这种急诊或者说我们急救的时候要采取的这种敷的方式，更多的是采取冷敷的方式。那这个冷敷刚才您说了，用一个比较冰的东西，冰棍或者说冰水，这都可以。它敷多长时间呢？我需要一直敷着吗？还是说敷一敷我歇一歇再敷一敷？ 如果按道理来说，没有太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它持续的一个冷敷。持续的冷敷呢，这样对它减轻的这种水肿会有一个较好的作用。因为一旦它水肿出现之后，它会继发出现这种组织的缺血，可能会加重它的损伤。当然了，这个还要有一定的保护，我们不能说因为冷敷造成冻伤这种的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说也可以隔这个衣服或者隔这个毛巾， 可以拿个毛巾包一下啊，然后这个不要拿这种冷的这种冰块直接就贴到这种手上去了。 好，这是我们说冷敷的正确处理方式到底是什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袁伟袁主任，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急救的话题。很多急救的土方法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都是错误的，不能够随便的尝试。我们也希望大家伙儿通过今天的节目了解更多我们在生活当中靠谱的急救方法。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袁主任和大伙儿来跟我们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说甚至有一些朋友正在使用的急救的土方法到底靠不靠谱。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卡了鱼刺，吃馒头喝醋，流鼻血了，仰头抬胳膊，烫了之后抹牙膏涂酱油。在生活中，关于意外发生时的急救措施，民间一直流传着很多土办法，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这些措施真的靠谱吗？正确的急救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袁伟给您说说急救土方子，最好别乱试。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袁伟袁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急救土方法最好别乱试，因为有很多急救的土方法都是不太靠谱的，有可能给我们造成二次伤害，甚至延误我们急诊科的医生对我们进行救治。有什么样的急救方法是不靠谱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袁主任，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和大伙儿是说到了关于扭伤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的处理，您跟大伙儿建议在48小时之内我们是可以冷敷冰敷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有听众朋友发来问题想问问您，说脚扭伤之后啊，这脚腕还能转动，而且呢感觉不是特别的疼，能忍，想问问您这个时候呢是需要静养，还是说这个时候可以继续坚持走路，没有太大影响？ 这种情况如果是明确的脚扭伤了，虽然说脚还是能活动的情况下，我还是建议他要先制动，就是先不要活动了。而且最好能够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我们接到了很多病人，这种脚的扭伤不见得会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骨折，但是我们往往见到一些病人是一个撕脱骨折或者是一个细小的骨折，这种时候你再继续活动肯定会增加这种损伤，而且对骨折本身可能是一个不是错位的一个骨折，本身在你活动之后不错位也变成错位了，那么这实际上是人为的把这种进行了一次二次的损伤。所以呢既然是受伤了，我觉得还是要立即就制动，然后到医院去做相关的一些检查。 那我们怎么来初步的判断有没有一些方法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比如说我们扭了一下，这个时候如果我的脚出现了红或者是肿的情况，这个时候是不是反而没有那么的可怕？ 如果其实按道理说，如果是刚刚扭伤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肿胀，这个时候骨折的概率是很高的，是很高的。 如果说你肿胀的不明显，当然了，也有很多可能就是一个软组织损伤，就是一个韧带的拉伤。但是即便是一个软组织损伤，我们也制动也是必要的，也是让它这种不要再活动了， 尽量我们别再让它用劲儿了， 对，是这样， 别再让它活动了， 是这样。 嗯，好。还有朋友在问说，如果搬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把腰给闪了一下，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个经历，弯腰搬东西的时候站起来一下把腰给闪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我也建议你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活动了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活，也不要再继续搬东西了。这个时候往往他当时的症状不一定是最重的，可能在一天或两天之后，这种疼痛啊、肿胀就会明显的就出来了。也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制动休息就可以了。 嗯，制动休息。那如果真的是把腰闪了一下，大家伙儿一般的这个都想确认一下，比如说到底有没有这个骨头的问题，或者伤的重不重，一般都会比如把这重物放下，至少我们先起来活动活动，左右转一转，像确认一下，这样的确认有必要吗？ 嗯，没有这种必要，我觉得还是在于休息，当时就不要再动了。因为你在一旦受伤之后，你任何的活动对于受伤部位的这种运动都会加重它的损伤 啊、哦，就不要再动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坐着呀还是躺着呀比较好？ 这个坐着和躺着这个有的时候不具备这种这么好的条件，当然你说把腰闪了以后就给你放到担架上抬到医院去，那是最理想的状态。 嗯， 但是起码呢，我觉得你就要坐在那里，最低的情况下要坐在那里就不要来回走动了，而且呢，不要来回的这种转身，要保持一个这种固定的一个腰的一个位置，保持这种上下的这种脊柱不要老来回变换位置。那么这种情况下，尽快的去到医院去做一定检查。 嗯，很多朋友扭完腰之后，可能觉得伤势不是特别的重，也不去医院。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出主意，有一些土方法，比如说带一个护腰，把这个腰固定住，然后再观察观察。如果过几天逐渐有好转，就可以不用去医院。这靠谱吗？ 这种情况其实只适用于一些这个轻症的病人。如果你确定它就是一个软组织的一个损伤，其实腰肌的一个扭伤的话，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就休息就可以了，可能打一个围腰保护一下就可以了。但是问题在于你自己很难判断它是不是就是在局限在这种软组织损伤上面。我们见到的很多病人搬重物引起了的，好多病人往往有这种既往就一些椎间盘的问题，包括这种椎间盘突出 啊， 椎间盘突出啊，这种腰椎滑脱呀、啊，这个时候有可能不光是肌肉的问题，它可能还引起到一些神经的压迫，这就没这么简单了。 好，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尽量的去医院去检查一下，确诊一下，看看到底，比如说只是软组织的问题，咱们可能休息休息，静养静养就能好。如果是真的伤到了骨头的话，咱们还是得接受专业的这个治疗哈。晚风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跌打损伤的膏药在什么时间抹，什么时间贴，有讲究吗？ 损伤的膏药呢，往往是一些成分，往往是一些活血的 活血化瘀 的这些成分。它只能说在一个康复期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也有一些镇痛的效果。早期的时候贴这种膏药不见得会起到什么太好的作用，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这种冷敷和热敷是一个道理。早期的时候我们还是第一目的还是尽量的避免二次损伤。 所以说像很多电视剧当中演的，比如说这个扭伤了或者是摔伤了之后，红花油赶快先抹一抹，这是错的。 对，我们如果刚刚受伤完了之后上去就揉，那么往往这个后期的这种水肿会更严重。 那除了这个扭伤之外，生活当中可能烫伤也是很多朋友经常遇到的一些意外情况。像您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很多在烫伤之后给伤口抹一些东西，其实是特别错误的一个土方法哈。那您在临床上有没有见过，比如说患者真的给伤口上抹上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才来就诊的？ 我曾经好像见到过是抹这个，就像烟灰啊，好像是什么东西，或者是这种香灰啊，抹这个来这个。这个烫伤之后呢，这种伤口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种很多的东西都可以造成烫伤，但日常生活当中呢， 我们可能接触化学的东西很少，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这种热水、啊、高温的烫伤。那么这种烫伤呢，皮肤黏膜受到损伤以后，如果你在不知道这种情况的下就随便找了一些药抹上去了，这种药物当中含的一些化学物质往往会加重这种皮肤的损伤。 嗯， 所以呢，首先呢，这种处理呢，我们还是不建议他去上去就抹这些药。 嗯， 首先给他一个降温的这种处理啊，尽量不要让他这种起这种太过多的这种水泡啊，减轻这种皮损啊，起到这种作用。如果说到后期的这种烫伤的这种皮肤修复的话，我们其实也很少用到一些这种中药成分的这些东西，主要是一些这种促进的这种伤口生长啊，包括一些这个就是类似于像护肤品啊这种更天然一些的东西，这样对皮肤更好一些。 嗯，所以说如果烫伤之后，我们不建议大家随便给伤口上抹东西，像很多朋友会抹一些比如说像牙膏，甚至这种清凉油、花露水之类的，里面含有薄荷或者冰片等东西，他觉得凉凉的，好像伤口稍微舒服一些，没那么疼了，像这些也不能抹吗？ 这些东西里边您看到含有冰片确实是有可能，但是往往有些东西里面它还有含有一些其他成分，比如说酒精啊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这种皮肤这种黏膜受损之后，它可能会加重你的这种下面这种表皮的这种损伤，所以这种东西呢最好也是先不要抹这些东西。 虽然感觉可能稍微舒服了一点，但是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烫伤造成更严重的这个影响哈。那如果真的出现了烫伤之后，有没有一些正确的处理方法，既能够止疼又能够避免我们的伤口感染，然后我们再去医院做进一步的处理？ 烫伤之后呢，往往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先一个降低这种皮温的一个过程，让它这种冷却下来，那么当它冷却下来之后，它会尽量的把这个烫伤面积缩小。 也就是说其实虽然这个热东西从皮肤上拿开了，但是如果它真的非常烫的话，它的这个损伤还是在持续进行的，在我们皮肤底下。 对，疼痛的这种感觉恐怕很难够克制，因为这个它毕竟它是表皮这种末梢的这种神经是最丰富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 疼痛没办法， 疼的时候这是很难，除非真是疼得很厉害，再用一些药物来处理吧。 嗯，好，那降温，这个时候的降温我们冲水就行，还是说我们也可以用冰敷的方式？ 不，一般不建议冰敷，一般就建议一些清水给它冲一冲就可以了。 嗯，清水冲洗就行。这个时候我们的自来水就行吗？还是说比如说要用一些生理盐水啊？ 可以，这我觉得一般来说这种普通的这种生活的水就可以了， 自来水就行了。我们确定这个水源比较干净，就 可 以用它来冲洗伤口。冲洗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医院做进一步的处理， 对，再把伤口做进一步的处理。这个时候我们在自己的家庭条件当中很难做到绝对的无菌，我们主要是这个目的就是减少它的皮损，那么在后续再做一些伤口的处理。 我知道好像在这个我们急诊或急救的过程当中，如果真的是带着衣服出现了烫伤，我们也不建议患者自己把这个衣服打开，是这样吗？ 对，因为这样的话会使你的这种皮肤的损伤会加重。 很多时候连着皮就一起撕下来了。 是这样的。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正确处理方式是我们带着这个衣服，还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再给外面裹一层保护一下？ 可以松松的裹上一些绷带，不要勒得太紧，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要你自己轻易的不要揭下来，然后到医院来做处理。 好，这也是对比如说一些穿着衣物的时候如果被烫伤了，也再次提醒大家伙，我们先不要着急把这个衣服整个掀开，先看看烫成什么样了，很有可能就您掀衣服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让我们的损伤再次加重，而且有这个创口了之后可能感染的几率也更高了。说完了烫伤之后，电视剧当中我们还经常看到有人昏倒了晕了，就有人来进行急救，最常见的一个方法就是掐人中，有的时候掐一掐这人中，这晕倒的人就醒过来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掐人中真的管用吗？ 这种掐人中现在几乎没有想到，我脑子里过了一下，几乎没有想到哪个病是掐人中能够掐过来的，这种往往是除非是他一些这种情绪上的问题造成的，那有可能刺激他一下有可能。我们遇到的这种晕倒呢分为很多种。我们首先呢作为 当然作为一个没有受过这种医学培训的人，我们很难让他当时做出第一个判断，因为我们实际上作为医生来说，如果见到一个病人晕倒了，我们首先要判断他的这种生命体征，这个病人是不是就单纯是晕倒了，还是说他已经出现了这种呼吸心跳的骤停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如果说是第二种情况，就是已经呼吸心跳骤停，我们就要立即就地进行心肺复苏了。 哦，就是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 对，但是这种情况呢，判断起来呢，如果让路人来判断的话，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困难。他需要经历过一定经过一定的培训。 嗯， 当你在对这个病人不明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的时候，他晕倒了，我的建议只能说，你就把他安安静静的就放在旁边，然后你尽快的寻求这种医疗的帮助。 哦，这个时候我不用先把他，比如说抱着坐起来，或者让他换一个姿势，缓一缓吗？ 这个时候是不建议这样的，还是让他就平卧在地上，然后这个时候呼叫120啊或者999啊这些院前的急救的单位来帮忙。你在你不能判断的时候，往往有些时候你的这种搬动可能会加重他的病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就是一个我真的是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我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情况。您只要守在他身边打120就可以了。 哦，不需要做太多的。那这个时候比如说他晕倒的时候，他是侧躺着，我需要把他扳平吗？还是说他平躺着，我需要把他侧过来？ 无论侧躺，其实让他躺，可以让他平躺，可以让他平躺，只要是周边的环境安全。我觉得地上可以，你甚至可以给他铺上一些东西，不要有一些这种在割伤啊，在这种有些尖锐性的东西在扎到他啊，这种时候让他平躺住就可以了。 在没有我们经过这些专业培训的情况之下，如果有人突然晕倒的话，我们能做的在拨打999或者是120的时候，让患者平躺在地上，不要对他做过多的这种移动啊，体位的这种变化。 对，是这样的。 像您刚才说了，要判断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这个单纯的这种晕倒，还有一种呢可能是这种呼吸或者是心脏骤停。刚才您说了，如果没有经受过专业判断，可能会比较难以分辨哈。我有一个疑问，这个呼吸或者心脏骤停的话，其实我们很容易判断啊，我们摸一摸他的这个脉搏，甚至有些朋友说我把手放在他鼻孔面鼻孔前面，看他有没有呼吸不就行了吗？ 是这样，但是呢其实没这么简单，他这个呼吸判断和循环的判断是要有一定要求的。我们比如说这种触摸这种颈动脉，包括判断呼吸，它要有一定的时间，而且你要找对它的位置。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想了一想是这样的，我们国家还没有提到这个，把这个话题这么去让倡导大家这么去做，但是在国外的指南上面已经提到，如果你发现一个路人倒地，你无论他什么原因的倒地，那么都建议你在第一个时间去做心外按压。 哦，就是心肺复苏。 对，就去做心外按压，不管它是什么原因，这是在国外的指南上去提出来的，在我们国家好像还没有做这方面的这种倡导。 其实关于这个人工呼吸、心肺复苏，在之前我们相关的节目当中也做过，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我们会为大伙推送一些这个小的短视频，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一起来学习一下，如果要做心肺复苏或者是这个人工呼吸，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正确的。很多朋友关于这个心肺复苏的时候按这个胸口，很多人就说按心脏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 其实很简单，说起来这个话题其实很简单，我们在按压当中如果是对路人的这种要求，我们并不要求他在第一时间去做人工呼吸，我们只对路人要求他只要去摁就可以了，就这一条，只要去摁就可以了。那怎么去摁？那我们最简单的一个这种体表位置，就是双侧乳头的连线跟胸骨，就是这个人的正中线的一个焦点，在这个位置上去摁就可以了。那么频率上呢，我们大概现在是要求的是100到120次，但是这个深度大概是超过5厘米以上。那么但是这个对于普通的路人来说，没有经过培训，有时候可能达不到。但是为什么在国外的指南上提到这点，就是建议的路人去摁，就是说你摁了以后和不摁区别非常大。 如果你摁了，在持续按压当中，那么这个病人将来到达医院之后，那么他的这种获救的概率要远远大于那个当时没有去摁的这种情况。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现在我们国家也有这种人工急救，或者说我们说这种急救情况的这种培训课程，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的去学习一下这些急救知识，以备不时之需哈。那说了这么严重的这种昏倒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也再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可能是比较轻的一种症状，但是可能每一个朋友都会遇到过，就是流鼻血。其实关于流鼻血怎么止血啊，一直有流传非常非常多的土方法，比如说呢，举胳膊，或者是仰头，还有塞卫生纸、塞棉花球。想问问这些方法到底管不管用，靠不靠谱啊？ 实际上如果是单纯普通的流鼻血的话，它不会时间太长，我们一般正常人在两到三分钟血就会自然就止住了。 哦，我们有这个凝血功能。 对，所以一般来流鼻血，我现在教育我的孩子就是这样，流鼻血就让它流出来，就让它流出来，你只要是能够这个不影响你什么啊，你就让它流出来就可以了。那么最好不要采用这种仰头的这种方法，因为一旦仰头之后，这个血液会倒灌，那么很有可能会灌到胃里面去，会引起胃部的不适，有的人还会造成恶心呕吐。举胳膊这个方法我还真是没有采用过。塞棉球，可能塞纸这个方法是我们最常用的。这种时候呢，它对于止血并没有太多作用，它只不过是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可能更方便于我们其他，在流鼻血同时可能还不耽误我们去干其他的事情，可能是采用这么一个方法。如果你在一个休息的状态下突然流鼻血了，也没有什么事情，我建议你就流出来，很快它自己就止住了，两三分钟而已。 也没有必要比如说用这个卫生纸啊、棉花球什么的把它堵住。很多人认为这样堵的话把伤口压住，它会愈合的比较快。 这个恐怕不会，我还没有听说过这种能够压住伤口。而且它这种，如果你的出血这种鼻扭的情况在很长时间两三分钟之内都不能止住，那么我建议你还是要到医院去，因为这个时候往往我们会见到一些病人，他在这种鼻腔里的有血管的畸形，有的小血管破裂之后他是止不住血的，你自己很难止住血。那么到医院去，他会不单纯是棉球，他会有些药物的治疗。 所以说流鼻血我们采取一些方法能够应急处理一下，这个方法呢就是让他自己流出来两三分钟，如果他还不停止的话，就建议您赶快去医院了。 对，当然这只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病，普通的一些人来说，当然一些，如果您本身就有一些血液疾病，就千万不要这样了。那这如果您单纯有些血液疾病，我建议您还是尽早去医院。 凝血功能出问题的话，有点小伤口 就不要在家等了。 好，平台上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什么样的伤口才需要打破伤风呢？ 这个事情呢，其实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我认为在破伤风这个事情上面，大家有点这种矫枉过正。破伤风菌，首先我们说它是一种特殊菌的感染，而且它其实在它的这个破伤风的感染是一种厌氧菌的感染。也就是说，什么是这种感染？厌氧菌感染就是在它接触空气之后，它就不会再出现破伤风的这种感染。 哦，厌氧菌。 往往出现破伤风的感染是在深部伤口。那我们最常见的这种深部伤口是什么？比如说你的走路时候没走小心，脚上扎钉子了。从表皮上看，甚至都连血都没流，但是有一个眼儿啊，这个看到了上面有一伤口扎的比较深，钉子已经取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是建议他一定要打破伤风的。因为这种深部伤口，它很容易出现这种破伤风的感染。但如果您就是一个表皮擦伤，我认为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虑打破伤风针，就是一个我们平时磕磕碰碰的这种擦破伤啊什么这种的情况，一般就没必要了。我们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像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是有一些宠物的抓伤咬伤 啊， 这样的病人呢，打破伤风针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宠物的这种抓伤咬伤，它有的时候伤口相对的会偏深一点。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处理，不但要打破伤风针，还要打一些疫苗。 狂犬疫苗。 对。但是我们往往在急诊当中很多见的病人可能就是一个表皮擦伤，这样病人从大老远来了就是为了打一个破伤风针。我觉得这种情况完全就没有必要。 也就是说又深 又小的这种伤口，对于破伤风来说可能是更喜欢的一种环境。 对，真正的开放性伤口就很难再出现破伤风的感染了，因为它已经有这种氧气的环境，这种厌氧菌就不能再生存了。 哦，那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如果我是被这种割伤或者是划伤的，这个有一道细细的这种伤口，可能这伤口也挺深的，我打不打呀？ 其实就看你的这种伤口的深浅，如果您就是擦破皮了，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打破伤风针了。但如果你说像你的这种伤口非常深啊，非常深，深部的伤口，如果真像您说的这种深部伤口，我想它不可能靠一些抹抹药就结束了，那这个伤口肯定还是要做一些处理的，比如说要缝合呀，肯定是要做一些清创的，那这种伤口肯定是要打破伤风针的。 哦，所以说如果比较严重的伤口，一般大家处理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没有办法进行，去医院让医生帮我们判断一下这个伤口需不需要进行破伤风针的这种注射。好，那今天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感谢袁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邀请朝阳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范巨峰做客直播间，和您来说一说如何摆脱黑眼圈的困扰，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一个一个笑我，一段一段泪光，每一次都以为是永远的寄托，承受不起的伤，来不及痊愈就解脱，我们已经各得其所。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中粮集团。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下面连线是环保宣传中心的直播间，请播报员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5到35微克，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1级优。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